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发布大型多人精品有声剧《开封志怪》，作者尾鱼，主播青灵，小编 C， 喜马拉雅四喜团子出品。 流不走月光，替我守在小轩窗。 思思抿嘴一笑，手中酒壶微倾，清冽玉液自壶嘴而下，将展昭的酒杯斟得满满当当。 酒不沾唇，哪里就称得上贪杯误事了。展大人，请了。 说话间，两手擎杯高送至展昭面前，忽地咯咯一笑。 展大人，你看我们这样子，算不算得上举案齐眉呀？ 思思姑娘慎言。 不喝也罢。 思思神色自若，将酒杯送回岸上。 有些话沈堂主不好说，便由我代而传之。展大人，坐下说话。 展昭冷瞥了他一眼，扶袍就坐。 沈堂主方才有一节故意漏过了，没有明言。 思思挨着展昭坐下，两手抚弄着鬓下垂发。 李元昊之所以嗅到了入松堂的味道，并不是因为他李元昊的卫队多么敏锐厉害，而是沈堂主有一次潜入宫中漏了行藏，一番激烈打斗之后方得全身而退，他掉了入松堂的腰牌。李元昊这才知道新州城内竟有这样的组织。 此事庞太师可否知道？ 不知。 不知？ 将在外，军令有所不受，出了点纰漏，自然想方设法的弥补。谁愿意事事报备上去，遭上峰惩治呢？ 展昭默然。 适才在庭院中，沈堂主试过展大人的功夫，一为袖剑，二为剑术。展大人觉得沈堂主的功夫如何？ 袖剑的准头不差，只是力道稍显不足，否则袖剑应该透目而出，而非插于帽身。至于剑术，点到即止，展某无法置评。 展大人看得不错，那是因为沈堂主先前入宫那次打斗受了很重的伤，以至于功夫无法施展自如，此事对外秘而不宣，只有你我沈堂主三人知道而已。 所以呢？ 展昭终于理出了些头绪。 所以此次刺杀李元昊，沈堂主不能再带队，但是为了把戏做足，那个精于剑术袖剑的沈仁杰又必须露面。纵观朝野，谁的剑术和袖剑功夫可以与沈堂主比肩？而且事涉机密，此人最好是在朝堂之人，就口风极紧。展大人，这个名字呼之欲出了吧？所以明日刺杀李元昊，请展大人带队前往，一击之下火速撤离，性命自当无虞。但是至关重要的一点是，一定要射出沈堂主的袖剑，亮出几招剑势，西夏人就会知道刺杀李元昊的同先前潜入宫中之人是同一伙，这样我们方能保古乐人荣，洗去嫌疑。展大人，古乐人荣比你我想的都要重要的多，来日西夏和大宋倘若真有一战，古乐人荣可立首功，也不枉我们尽心尽力保他一场。 展昭沉默半晌，才低声道： 展某明白了。 第二日一早，展昭带同齐德胜等入松堂的好手数十人，先行埋伏于李元昊狩猎卫队的必经之地。齐德胜虽然佩服展昭的功夫，但对展昭带队甚是不满。 他一个朝廷的官儿，于入松堂的事务什么都不懂，我们凭什么听他差遣？ 沈仁杰冷冷追视他一眼。 一切安排都听展大人的，我们会坐守入松堂， 静候佳音。 齐德胜再愣头青，这股子不服之气也终于压制下来。时近晌午，李元昊的狩猎大队终于遥遥在望，翻旗满目，毛巾随风。李元昊的车驾前后俱是刀戟如林的京师卫戍人马，看这架势近身都不可能，行刺谈何容易。好在只是外围惊扰，做足了声势便可。眼瞅着车马将到，诸人将面巾蒙上，展昭低喝一声： 起！ 数十人齐齐呐喊，自眼深处冲将出来，两方接壤之处登时一片混乱。不过京师卫戍部队到底是李元昊精挑细选百里挑一出来的，个个应变极快，初时的慌乱过后，人人擎了下国剑在手，逆势而袭，入战极快。展昭等攻势虽猛，不久仍被遏制在小小的包围圈中。展昭去到空子，长身纵起，一声轻笑，以下兵头顶为脚蹬，孤身向内歇入竟达十余丈。趁着内围惊呼之际，袖管微垂，三枚袖箭入手，向着李元昊车架内击射而去。沈仁杰的袖箭比之自己常用的重了一分三两，不过依然趁手。如前所料，袖箭未到近前，已被护卫舞刀拦下。不过事已达成，展昭也不恋战，喝一声： 走！ 身如鬼魅，行动如电，一行人得令，齐齐向一围攻薄弱处冲杀，趁着西夏军不备，撤得飞快。不多时，便将西夏军的愤怒吼声远远落在身后。撤退的路线亦是先前定下的，齐德胜领着众人撤下，正行进间，展昭忽地停下脚步，沉声道： 不对。 十余人齐齐煞步，齐德胜愕然道： 展大人，有什么不对吗？ 西夏人为什么追都不追？ 那是因为我们撤得快呀。 齐德胜跺脚： 展大人，快走吧，过了这峡谷，前的就是孤岭山，山势险峻得很，翻过这孤岭山也就没什么事了。就算是被西夏人追上，躲在这山间，西夏人搜山亦是不易。 展昭心下隐隐觉得不对，可又说不出是为什么，只得随着齐德胜急走。方进峡谷，便觉异样，忽地听到远处破空之声，不及细想，怒喝道： 趴下！ 话音未落，就地便滚，一排白羽铜剑铮铮铮钉入方才所站的位置，同行数十人，有两三人闪避不及，铜剑穿骨而过，一时间难禁疼痛，翻滚在地，抱着伤处惨呼不已。展昭迅速掩身至山石之后，小心打量峡谷顶上的动静，但见峡谷之上影影绰绰，前后都围了人，不觉悚然心惊，向齐德胜怒声道： 这撤退的路线是你定的？ 不是我，是古乐人荣。鬼儿子，西夏人怎么会再次设伏啊？ 或许是李元昊根本已经怀疑了古乐人荣，这所谓行刺根本就是故弄玄虚，引我们入垢，要不然就是古乐人荣已经变节。 那不可能，我见过古乐人荣，他…… 沈堂主！ 峡谷之上遥遥传来呼喝之声，齐德胜默得住口，猛然色变： 是古乐人荣的声音。 沈堂主，大家相识一场，送你上路之前聊表问候。 总是一人就有足足，所以应知不到你心善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